你好，我是梅沙科技创始人蓝军 Blues。 前两期的文章中，我们分析了研发效率未达预期这一问题背后的诸多原因，将这些原因归纳总结后，可以分为组织与制度问题、能力问题、沟通问题、招聘与解聘问题这四大类。其中优化组织与制度问题、提升能力与沟通问题等方面，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分享了梅沙科技的实践。今天我想分享的是如何通过招聘与解聘来提升团队的研发效率。先来看招聘。我招聘团队人才时有三个原则：一是招聘标准，二是跨岗位面试，三是如果犹豫就不录用。一、招聘标准。首先，我会制定一个招聘标准和招聘流程。招聘流程共有五步，分别是专业初试、专业复试、跨岗位复试、合伙人面试以及 HR 谈薪酬的中试。招聘标准的话，我一般会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激情、开放、用户意识、好学、正直、实干、愿意适配这九个方面来评估候选人。首先是候选人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这是硬性条件，没什么好说的。其次，考虑面试者是否有激情、是否开放。我认为拥有开放心态特别重要。举个例子，即使招进来新员工的能力不是很强，但如果他的心态相对开放的话，他可以接纳别人给他的建议和意见，能够通过学习快速提升自己。如果新员工没有开放心态，就算他能力还 OK， 但是他无法听取接纳别人提出的建议，就很难成长，很难融入一个团队。所以我对开放特别看重。再者，我也非常重视新员工的用户意识与好学、正直、实干、愿意适配等几种素养。我会在面试过程中抛出几个问题，让面试者给出答案或解决方案，通过面试者的表现来考察他各方面的素养。比如在面试产品经理时，我通常会问他最常用、最熟悉的 APP 或产品是什么，能否讲一讲该产品特性、功能或者一些设计方面的亮点。通常面试者都能说出一到两款产品，如果他连这个都答不上来，那就基本不用再聊下去了。如果他回答了，那么接下来给他几分钟时间画出他所想产品的草图。比方说他喜欢音乐，最常用的一款产品是网易云音乐，那么让他画出网易云音乐的草图，包括顶部设计、中间菜单、列表、底菜单等等。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网易云音乐的界面过于复杂，那么至少微信是我们最常用的一款产品，可以给面试者两分钟时间，让他回忆微信的某个页面，并将这个页面画成草图。事实证明，有些产品经理确实不记得微信页面下方四个底菜单的名称和外观，所以这就考验了产品经理是否会对常用的产品有所关注。如果他连最常用的一款产品的功能都张口结舌，那面试结果必然是否定的。二、跨岗位面试。在面试中，我认为跨岗位面试也非常重要。在我们公司，招聘产品经理时会有开发人员去面试，特别在初期团队人少时，进来一个产品经理，前端后端的技术人员都要去面试他。如果面试结果大家都满意，就录用。结果入职了很多女性产品经理。事实证明，女性产品经理确实与开发人员的沟通比较顺畅，项目推动的结果也非常理想。当然也有优秀的男性产品经理，只是各自擅长的方面不同。同样，我们招聘开发经理时也需要产品经理去面试。后面如果产品经理对这个开发人员有意见了，我就能开个玩笑怼回去说，这是你面的，你招进来的，现在怎么对他有意见了。这样双方跨岗位面试有利于提升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效率，从而提升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另外，在面试过程中，一旦我对这个面试者产生犹豫，我就立刻说 no， 直接否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三、新员工三个月规划。新员工入职后，我们会为他制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计划，让他能够快速融入团队，快速适应新工作。每个新员工都有一名指定导师，导师的期限也是三个月。导师会先为新人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在三个月之内帮助新人快速成长，努力达成目标。导师还会带领新员工熟练 SMART 原则，帮助他提升达成目标的效率以及质量。新人进来，我们会要求他每天都发日报，这样我们能清楚地了解他每天的工作与进步。另外，导师需要实时关注，告诉他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他也能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如果是产品经理入职，我们会要求他在三个月之内上线一个产品功能，或者是某个页面改版，并提交一份具体的数据分析。 不管多小的功能一定要上线，这样才能走通内部整个流程。在三个月期限到达后，我们会根据目标的完成度来评估新员工是否适合团队。在三个月期限中，除了考察新员工的专业技能素养，还需要观察新员工的自身素养，比如是否有责任心，遇到难题会不会主动承担，是否有嫉妒心理，是否自我感觉良好，是否情绪起伏过大，是否拒绝改变，是否总会迟到等等。如果发现新员工与团队不太适合，我会果断解除试用，这样的结果更加有利于双方的成长。再来看解聘。在我看来，解聘要果断，这对于团队的战斗力有益无害。通常团队中某个岗位的员工不达标，但由于缺人或短时间内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很多管理者不会解聘该员工，会留着他继续干活。但我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会果断解聘该员工，留下的工作会临时交付给他的上级，或者直接由我承担。因为留着一个不合适的员工，既影响团队氛围，又影响团队战斗力，对于该员工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我在文中插了一张图，展示了团队成员战斗力不同对团队整体战斗力的影响。图中显示，在团队中，假设每个人的能力均等，那么平均战斗力就是1。如果有人能力提升，团队战斗力也会随之快速提升，一旦有人能力不足，团队战斗力也会相应降低。从图中团队低和团队一的战斗力数据来看，其他7位成员的战斗力数据都一样，只有1位成员的数据从1变成了 0.6。 结果一团队的战斗力直接降低了近一半，由此可见能力不达标员工的负面影响之大。所以遇到不合适的成员要果断解聘，这也是有些团队设置末位淘汰制度的原因，这样留下的成员战斗力会更强。另外，解聘也是对员工的一种培养，有助于他更好的成长。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给他一次机会来提升自己，一次机会足矣，做不到就果断解聘，千万不要给两次机会，因为一次机会改不了，给两次机会也是白搭。被解聘之后，他反而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成长。尤其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可能他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小，自我独立意识比较强，比较崇尚自由。用负面一点的词儿的话，就是比较自由散漫，不太注重团队意识。所以经历一些挫折与痛苦，能够让他获得更多的成长与经验积累。在我看来，痛苦加反思才能够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我所分享的内容都只是一种方法，而非标准答案。具体方法还需要根据你团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调整。小结。本文主要分享了如何从招聘与解聘两个方面出发来提升团队的研发效率。在招聘层面，我分享了3个原则。1是制定符合团队情况的招聘标准。2是不同部门跨岗位面试。3是如果犹豫就不录用。而在解聘层面，一旦发现员工不合格或不合适，就要果断解聘，这样既有利于团队战斗力的提升，也有利于对方的成长。最后，我特别推荐一本书，书名为《非暴力沟通》。我在公司内部也做过这本书的分享，书中所讲的沟通方法对于提升整个团队的效率与战斗力非常有用。如果你读过这本书，或是对招聘与解聘有自己的实践，欢迎留言分享。作者简介：蓝军 Blues， 梅沙科技创始人，致力于教育加互联网行业产品打造，原迅雷产品总监，腾讯 YY 语音高级产品经理，公众号 ID Blue Middle， 已经写了600多篇原创文章，欢迎交流。